想在你面前梳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罪深。 皇阿玛，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凉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50度， 黑天上打冷战打住。 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娘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卓别林战杨小楼，浩然磊落燃指歌，今晚有戏解忧愁。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北京青年广播 FM98.AM927 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我是主持人郑磊。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 FM98.AM927 每天的18:45准时为各位送上的今晚有戏。我们的982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啊，您可以通过查找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视频直播，或者扫描我们这个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啊，就可以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 嗯，你还可以通过我们982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收看我们节目的直播。 嗯， 那在这里我们还要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好，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二位嘉宾啊，都非常非常年轻，来自大豆相声的年轻青年相声演员子欣。子欣你好。 大家好。 还有这个也是我们来自大豆相声的这个青年相声演员陈炎龙。炎龙你好。 大家好。 哎，欢迎二位啊。 子欣常来节目啊，炎龙第一次来是吧？ 啊，对 啊。这个平常你在咱们这个相社里面， 这得这么问，平常他们几个回去之后是怎么跟你说我们这节目的？ 说 子欣不许说话啊。 特别好、 啊。对，我就是这么说的，对不对？哎，你看， 其实刚才这心也拎着呢。 对对对。 对， 知道炎龙这回溜出什么话来 了？行， 是 不错不错。 炎龙平常是捧哏逗哏 啊？捧哏， 捧哏。哎，正好啊，你跟子欣特搭是不是？ 一个臭捧哏的，你 哎怎么说话？ 啊、好先生说了，七分为捧啊。 你俩不许把论捧逗那出拿。 哦， 太占时候了。 哦，不让说哦，不让说哦， 让说。那咱们挑个合适的机会。 好吧，好吧。 这一说时间都被你们这段给占了。 下回吧，下回吧。 今天我们要围读的剧本呢，是上一次啊，我们和张宏泽我们围读过瘾的那个《赵氏孤儿》。 嗯。 当时宏泽还说呢，心虚啊，这大戏能上吗？ 是吧？ 今天我们胆儿更大，我们来结尾那段。 哎、真是的， 胆儿相当大，而且找到了找到我们王哥梦寐以求的皇上的角。 上次演的是公主，这次终于演皇上了。 虽然晋灵公啊，其实这个还达不到咱们后来说这个啊，统一天下这种皇上的地，好来算个王是不是？ 春秋五霸，战国七雄嘛。 啊，你先凑合着使吧。 是，行，可以。 好，那但是呢，这个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赵氏孤儿呢是林兆华大导的一个非常正的这么一个剧，他也是讲述了当时这个关于这个复仇的这么一出戏。但是对于二位相声演员来讲呢，可能跟你们平常这个舞台的表现各方面差别非常非常 不太一样 啊。一会儿呢，咱们就慢慢练习，看看能不能体现出林兆。赵华大导结尾的那一出新 挑挑战一下，挑战一下， 挑战一下。好啊，上半时段呢，还是介绍一下网剧和网大。首先介绍的第一部是， 哎呀，第一部叫做《将军在上》啊，播放平台多平台，单日播放量1.096亿。 嗯， 最近呢，由马思纯、盛一伦、张俊明主演的古装传奇热播剧《将军在上》啊，还在持续上演。该剧呢，讲述了一段冷面女将军和废柴俏王爷之间的传奇爱情故事。在最近的剧集当中啊，备受观众期待的张俊明终于霸气回归了，这也拉开了西夏大举攻宋的这个序幕。在最新一集的剧情当中啊，叶昭呢是火速到达边关军营，沙场点兵，霸气凛然，令将士们是振奋不已。而莫藏呢母凭子贵，受到了西夏王的重视，西夏王当即就赐这个莫藏黑云啊为王妃。西音啊，就是这个 将军的表妹啊，在这个盛典上献舞一曲，西夏王却被西音勾去魂魄。叶昭率军这个用铁锤一举攻下了居平关，追击逃兵的时候还遇上了这个伊诺王子，而这王子啊，这个看到叶昭气势如虹，紧急就吓跑撤兵了。西夏王对于西音是念念不忘，他前来探望西音，被文采又深深吸引，而西夏王这个强行要带西音去牧场看看什么牛啊羊啊啊，他动情对西音示爱，这个西音吓得使不得呀， 使不得呀。 对对对， 听说王哥把这个将军带上这剧已经准备弃了。 就是他最新一集这个介绍这剧情我已经看完了，他又在往前更，就是那种我觉得他没法看了，我弃剧了，然后我就去看了，你听我讲啊，我就去看了那个什么那个《独步天下》，《独步天下》看了一段时间，我说还是《将军在上》好看， 好 所以我现在又回来了， 又翻回来了、啊 哎，对对对。 好，我们介绍一下第二部网剧《轩辕剑之汉之云》啊，喜欢玩《轩辕剑》的游戏的朋友可能知道，这个《轩辕剑》有很多系列，什么苍之涛啊，天之痕呐、啊，云和山的彼端啊，等等等等， 好中二啊，这些名字。 哎，当年这些游戏超级棒的，特别特别厉害， 是啊、 单机的 RPG 游戏非常棒啊。 作业留的少啊。 啊，这个剧呢是我那个时候都工作了。 哦， 在你们看来这么老的一个游戏，我玩的时候都已经工作了，这能说明什么呢？ 我们作业留的少呗。 这个剧呢以上古传说为背景，讲述了三个远古战国两队这个骁勇善战的国之勇士，围绕着上古神剑轩辕剑展开了一场场惩恶扬善的故事啊！由这个张云龙、于梦龙、关晓彤、张嘉宁领衔主演啊，演员阵容还是不错的啊。远古皇帝战败群魔，战斗中呢，阵列成两截的宝剑化为剑气，这个剑气又变为朝云、暮云两个兄弟。这个时候呢，人间一对朝云暮云兄弟诞生了，却因战乱自幼失散。那成年之后呢，朝云是飞羽军的勇士，暮云则是铜雀军的勇士，双方是各为其主，互不知情。 双方该出狗了， 互不知情。 您继续啊。 铜雀军的将领啊，这个淳于越是暴虐无道，滥杀无辜，时常侵略啊。那飞羽军呢，为了保境安民，与铜雀军是常有征战，结果这两兄弟在战场上也是刀兵相见。在这个朝云逐渐知晓真相之后，努力在兄弟亲情的感召下救暮云于危难之中，而且见到这个战争导致民不聊生，痛心疾首，是要还百姓安居之地啊！这么一出， 行，那为大家推荐完了， 兄弟们努力吧。 第二部之后，要为大家介绍第三部，叫做《南北兄弟》啊。播放平台爱奇艺，单日播放量185万。从2014年《南北兄弟》漫画策划上线，这部主打兄弟情的校园浪漫漫画啊，这个就虏获了一票年轻观众的心。粉丝们纷纷留言啊，期待真人版的《南北兄弟》上线。而该剧呢，根据同名人气青春校园漫画改编，从漫画到网剧 IP 孵化的过程当中，所有环节的工作人员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该剧呢，主要讲述一对从小分居南北两地的亲兄弟，重逢于同所大学，住进同间寝室，并且呢，和另外两个来自不同城市、性格迥异的同学，经历了一系列酸甜苦辣的校园日常生活。父母离异自小分离的王南月、谭北星两兄弟，这个就在大学校园里重聚了。而两人呢，阴差阳错的被排进了同一间寝室，和同寝室小有名气的漫画家万基以及高富帅万人迷苏少辰共同组成了南北大学四剑客。后来呢，和同班的刘露玲、于佳音以及张丽雅三位女生成为了好朋友。来自五湖四海的七位年轻人在大学校园当中，因为怀抱着同样的梦想，一起努力奋斗，挥洒着青春热血。而几对青年男女呢，在长时间的相处过程当中，朋友就变成了那啥啊， 那啥， 王南月就靠改变啊，感化了女神刘露玲，而谭北星和张丽雅的感情也在慢慢升温，苏少辰依然和篮球作伴，汪汪啊。万基呢，为了纪念这段热血，为了纪念这段热血岁月，就开始在网上连载《南北兄弟》漫画，用画笔描绘这一段独一无二的青春。 汪汪，这太漂亮了！介绍完我们这个 关门放狗 啊！介绍完网剧之后呢，我们来介绍网大啊。首先介绍的第一部网络大电影是《镇魂法师》啊，《镇魂法师》是由一部由香港 TVB 的小花旦吴千语和当红小鲜肉陈信哲等演员实力出演的古装魔幻喜剧电影。啊，影片呢，它这个品质和内容呢，带观众返回到港式啊，这个僵尸片盛行那个年代啊，就是我们这港片啊，在那个时代，这类题材的片子还是拍了挺多的 啊， 尤其这个林正英是我们这个 这个片子当仁不让，几乎有这种片他就得上、啊、 可怕 啊！当时那个年代其实想起来了真是啊挺有情怀的， 可怕，太可怕了、嗯、 故事讲述了少年啊李延智利用这个黑科技帮助降魔道士制服了史上最强的这么一个怪兽，并阻止反叛者复活这个百万阴兵的这么一个故事。男主角看起来是一个很痞的啊明末技术宅，为了养活一群老弱病残的流浪者，其实心灵非常善啊、 嗯、 他不得不帮这个盗墓贼来破除古墓的机关。当他发现自己在助纣为虐的时候，可能会引发生灵涂炭的时候，改邪归正，不顾一切粉碎了他们的这个阴谋 啊！临阵倒戈了 啊！这个也是《僵尸来了》系列的第三部啊、嗯，跟延续了前两部的风格。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下，在优酷的播出平台啊，现在的播放量是374万。 好的啊，为大家介绍的第二部网大呢，叫做《牧野鬼市之金豹子》啊，播放平台及单日播放量295万。该片呢，根据《鬼吹灯之父天下霸唱》原著作品《牧野鬼市》改编，由国内新锐导演黄奕执导，赵杰、陈佑辰、王十一、叶枫主演，讲述了嗜赌成性、嗜酒如命、精通八卦风水学的金豹子被他人阴谋设计到取文王卦的故事。影片呢以豹子古墓大战为开端，将金豹子啊这个安俊典集结成一起，变成了探险二人组，展现了一段惊心动魄的地宫探险故事、 嗯、 而人气硬汉小生赵杰实力演绎金豹子勇闯地宫探寻文王卦，悬念迭起，步步惊心，跌宕起伏的情节让人紧张窒息的氛围，再加上轮番上演的跑酷肉搏等对决场面，以及气势恢宏的古墓地宫，无不使观看者感受到惊心动魄的极致震撼。 嗯，牧野鬼市呢是这个天下霸唱的这个另外一个系列的东西， 对， 它跟咱们比较熟悉的最火的这个鬼吹灯啊没什么关系、 嗯、 但是呢也延续了它这种讲述它的故事性特别强的那种风格、嗯、其实就是霸唱的它这一系列的作品在网剧和网大的这个呈现上其实成绩都是不错的、 啊、 好，再来介绍一下第三部时空送货人。这时空送货人呢播放平台在腾讯视频，播放量34万。说这个纳米球是个未来科技、 嗯、 啊，内部存储着纳米机器人，被这个 AI 就人工智能带到现实时空，试图通过大量复制来加快 AI 的发展速度，改变历史轨迹。控时者王晓明，这个控制时间的意思啊、 嗯、 控时者，他带领着送货人小组打开时空之门，将纳米球送回未来时空，粉碎 AI 阴谋的这么一个故事啊。这里面现在他这个演员现在比较受关注，那像在《太子妃升职记》中有精彩表现的这个江麒麟、 嗯、 还有这个美国华裔的这个就是大家说大美女啊范丽美，还有日本的这个宅男女神远藤新菜啊，组成这个横跨了中美日三国的这么一个豪华阵容。据说呀他光特效这一项呢就花费了200到300万元的这么一个制作成本、 嗯、 就往大来讲300万总制片成本就是一个坎儿，一旦到了300万基本上回收呢是一个很难的。那具体他会达到一个什么成绩、 哦、 那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在腾讯视频看一下时空送货人。 好的嘞， 好，我们稍事休息啊、 嗯、 一首流光飞舞送给大家，下半时段呢我们一起来围读赵氏孤儿。 时间1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 真想在你面前竖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罪身。 皇后们，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50度， 还在家打冷菜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娘。 Hello，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我是主持人郑磊。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啊。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每天准时为您送上的今晚有戏。我们的982啊，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通过查找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视频直播，或者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 您还可以通过我们982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就可以收看我们节目的直播了。那在这里我们还要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好，再来介绍一下来到我们今天直播间的二位嘉宾。首先介绍的是啊，青年相声演员子欣。子欣你好。 大家好。 还有他的小伙伴，也是我们大豆相声的青年相声演员陈延龙。延龙你好。 大家好。 欢迎二位啊。 今天下半时段呢，我们唯独的剧本啊依然延续了我们上一次，好像我记得11月15号吧，当时 这么清楚 啊，因为 精确到日哈， 我想看一下，想找找那段本子看了一下 啊， 确确实实感觉这个挺难的，这么一部戏是林兆华导演的，任毅上演的这个话剧《赵氏孤儿》。其实原先这个元杂剧的《赵氏孤儿》啊，它一些最基本的观念凝聚的看点，在林大导的这个改编下呢，已经完全颠覆了。就是在林导的这个《赵氏孤儿》这一版里面，这孤儿是死活不肯复仇， 对 啊，在救他的这个程婴看来呢，复仇是他这16年生活的唯一目的。我活着就是为了干这件事儿，我希望这样一个事儿在自己的努力下有结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他说你赵氏孤儿，你的生命的价值就在于复仇。但是这个新生代的小孩子，其实就像我们看很多年轻人一样，他有一套自己的活法和价值观念，说你们那一辈的腥风血雨恩恩怨怨，那就是很遥远很陌生16年前的一个故事了。我不能认同自己是一个就为了复仇而存在的这么一个生命， 不是复仇工具啊。 他说这个你这种身世就是强加给我的一种多余的东西，我不想去复仇，我就是不接受这个历史的包袱。那到底这两版他对这个剧情的改编孰是孰非，这些年一直在争论。但是呢，无论怎样，这部剧当时濮存昕啊、何冰啊，就是特别特别精彩的演绎啊。我们还是放一段原声，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啊，就是这也是《赵氏孤儿》最结尾的这么两段了。我们听听原声，然后找一下感觉，然后我们就来唯读这段《赵氏孤儿》。 好的。 你爷爷是16年前的丞相，名字叫赵盾。在跟我编故事， 故事。 我儿子就是被那条老狗给吃了。 什么？ 西域灵獒？ 您是说，当年您把我跟您的儿子换了？ 对。 为什么？ 让您亲手报仇。 把自己亲生的儿子送出去，让人家给杀了，让赵丞相的孙子活下来，就是为了让他去报仇。 正是。 我明白。就再想。 我为什么要再想？ 想通了。 想通了。我想通了。赵盾早就死了，他满门抄斩，没有后人。 你说什么？ 是您献出了赵丞相的孙子，就是这么回事。 那是我的孩子，你可还活着？ 不，事情的真相不是这样的。 真相？ 对。真相就是您出卖了赵丞相，献出了他的孙子。 这么说你是不信的？ 信 总算是信， 但是我不认账。 凭什么？ 凭什么我就应该活下来，您那孩子就应该死？ 让您活下来是为了让您报仇。 那图 你家大仇人，你家三百多口都被他杀了。 岳阳，您现在把这事情说出来，又有什么好 让你报仇？ 您还是，您是我爹，屠太尉他养育了我16年，他也是我爹。 认贼作父还有脸说？ 随你怎么说，就算您说的这一切都是真的，这仇我也不报。 你就一点儿也不想想你的父亲，你的祖父，你知道有多少人都为你死了？ 还有谁？ 韩爵、韩将军、魏将、魏大夫、公孙老丞相。 韩将军， 他是为了救你才不得不自杀的。 爹，您到底要说什么？ 除了你身上有多少条人命，屠岸贵手里有多少血债？ 我不想知道， 我要你知道。 爹，您别说了，我也不再说了，说了你也不懂。 不懂， 不懂，您不会懂的。 我不懂什么？ 不管有多少条人命，他跟我没关系。 还有下何人呢？ 在下程英。 永侯，干什么？ 皇上在此，不可妄于听任。 程英，赵盾的门客，你可是大大的有名啊！ 见名不足挂齿。 程英，有什么妨碍来说，你先下去。 奴才要敬王上水酒一杯呀。 这酒有何名目？ 刚才王上说奴才大大的有名，那是骂我背信弃义、卖主求荣。 那也算不得什么。 这恶名我背了16年，今天彰显于天下，大快我心。 王上，这碗酒奴才先干了。 应，装疯卖傻，目无干净，罪该万死。 16年前我出卖了赵氏孤儿才活到今天，我早就该死。 程英，还是你了不起。 吴太尉，你没有料到。 慢着，姑可没听明白呀。 16年前我是献出了一个孩子，可这赵氏孤儿今天也还活着。 你献出去的是谁？ 是在下的亲生儿子。我儿子是被这条老狗给吃了。 灵獒？ 对，就是他，西域灵獒。他吃了我的儿子，造业无穷，居然也能寿终正寝，真是苍天无眼的。今天我把他也做了一锅肉。吴太尉， 枪 没有人吃， 香得很呐。 好，谢皇上。 可你这么一说，不是又把他给害了吗？ 他贪恋荣华，不愿为父为父报仇，生不如死。 吴太尉，他是赵家唯一后裔，当年你想杀没有杀成，今天就随便看着办。 这些事情你都知道？ 是他今天对孩儿说的，孩儿不信。 这么说你是孤的外甥？ 天意，天意！ 好，就是结尾的这一段啊。 嗯、 其实再往后结尾呢还是非常精彩，我们还差几句词没有继续续下去啊。当时的结尾也是很震撼，整个舞台上下起了叫啥瓢泼大雨啊，当时特别特别帅的啊。就是最后屠岸贵也在说杀不杀这个程英。那咱们刚才在外面的时候我们就说了，一个是今天有特别王哥喜欢的皇上的角色 啊， 进灵宫非你莫属，是吧？ 好的嘞、 刚才我们一直在想，由于这个前半程程英和屠伯的他们两个对话在一起非常激烈，如果我们这镜头切来切去离特别远不太适合，就由子欣和炎龙两个人把这两个角色完成。 哎，这要是一个你一个炎龙，你们俩外边导播老师要疯了， 肯定急眼。 一直在切镜头， 对，这里面还有 刷刷刷，对， 这里面还有西域灵獒汪汪没词儿、哎、算了啊。 行， 那二位商量好了谁来爸爸了吗？ 那我来吧。 啊，爸爸你好。 哎，好，真是不客气。哎，你们平常都这么客气吗？ 对，我们平常都为了互相不占便宜，我们就干脆就叫出来就完了。 啊，对 了，互相为了不占便宜， 爸爸你干嘛去？没事提啊。 好，哎行，都这么来。 哎，那为什么？哎，算了，咱们伦理根就不再深究了。 太好了， 那太好了，太好了。好，那还是我把这个图案鼓来了。然后上半段呢，有含二几句，其实就跟话外音一样。然后我就给你串了，一共三句话， 搭个话。 哎，咱们三二一开始，就从这个程英来叫屠伯啊。今天这其实这一天，他们故事发生的时候呢，是屠伯的生日，正好16岁。这故事就此展开，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老头子他又错了。 好，来三。二一， 干嘛去了？ 干爹训话，让我好好用功。干爹让我问您， 什么？ 我这名字是您取的吗？ 还说什么 啊？没说什么，就说这名字取得挺好，沧海桑田，世事难料。 你爷爷起的？ 我爷爷，可从来没听您说起来过。 你今年多大？ 爹，今天可是我生日。 哦。 屠伯，屠伯 就来了。爹，您要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 韩将军的小儿子？ 是。 他爹当年是自杀？ 听说过。 知道他爹为什么自杀吗？ 不知道，可您也别老总惦记这事。 没出息。 我走了。 妈，你看的是这几个字儿吧？ 啊，哪儿来的？ 知道是谁写的？ 没有落款，看不出来。 你爷爷亲笔？ 我爷爷。 正是。 爹，有什么话您就说吧。 你爷爷是16年前的丞相，名字叫赵盾。 屠伯，你再不出来我走了。 别喊，我有事儿。 程大爷，您怎么了？今天屠老弟生日，您就放他玩一会儿吧。 你去吧，我过一会儿出去。 爹，您这是在编故事吧？ 故事，我的亲生儿子就是被西域灵獒那条老狗吃了。 您是说当年您把我跟您的儿子换了？ 正是。 为什么？ 我要你亲手报仇。 您就是把自己的亲生儿子送出去让人杀了，让赵丞相的孙子活下来，就是为了让他报仇？ 是。 我想不明白。 那就再想。 不想了。我为什么要再想？ 想通了。 想通了，我想通了。 嗯， 那赵盾早就死了，他满门抄斩，没有后人。 说什么？ 您把赵丞相的孙子献了出去，就这么回事？ 那是我的孩子。你可还活着？ 不，事情的真相不是这样的。 真相？ 对，真相就是您出卖了赵丞相，献出了他的孙子。 这么说你还是不信？ 我信。 哦，你总算是信了。 但我不认账，我凭什么就该活下来？您的孩子又凭什么就该死？ 让你活下来是为了让你报仇。这屠岸贾是你赵家的大仇人，你全家300多口全被屠岸贾杀了。 爹，你现在把这事情说出来又有什么好处？ 让你报仇。 爹，您是我爹，屠太尉养育了我16年，他也是我爹。 你认贼作父还有脸说？ 随您怎么说，就算您说的都真，这仇我也不报。 你就一点儿也不想想你的父亲、祖父，你知道还有多少人都为你死了？ 还有谁？ 韩厥、韩将军、赵卫将、卫大夫、公孙丞相。 韩将军， 他放走了你才不得不自杀的。 爹，您到底要说什么？ 你的身上还有多少人命？屠岸贾身上又有多少血债？ 不，我不想知道。 我要你知道。 爹，您别说了，我也不再说了，说了您也不懂。 不懂？ 是啊，您不懂，您不会懂的。 我不懂什么？ 您不懂，不管有多少条人命，他跟我没关系。 镜头转到了晋灵公和屠岸贾，这时程英觐见。 何人？ 在下程英。 哈，程英，赵盾的门客，你可是大大的有名啊。 简明不足挂齿。 你下去吧，有什么话回头咱们慢慢再说。 在下要敬王上一杯水酒。 这酒有何名目啊？ 刚才王上说在下大大的有名，那是骂我背信弃义，卖主求荣。 那也不算什么。 我背了这恶名16年，今天昭雪于天下，大快我心，这杯酒在下先干了。 程英，你装疯卖傻目无纲纪，罪该万死。 16年前在下献出了赵氏孤儿才活到今天，早就该死了。 还是你了不起啊， 胡大人，你没有料到吧？ 且慢，姑可没有听明白啊。 我是献出了一个孩子，可这赵氏孤儿今天也还活着。 那你献出的是谁呀？ 是在下的亲生儿子。我儿子是被这条老狗吃了呀。 啊，灵獒。 对，正是这西域灵獒，他吃了我的儿子，造孽无穷，竟然也能寿终正寝，真是苍天无眼啊。今天我把他也做了一锅肉，屠太尉请。没有人吃，香得很啊。 好好， 谢王上。 可你这么一说，不是又害了他吗？ 他贪慕荣华，不愿为父为祖报仇，生不如死。他是赵家唯一的后裔，你当年想杀没有杀成，今天你就随便看着办吧。 这么说来，你还是姑的外甥？ 屠伯，你知道此事？ 是他今天上午说的，孩儿不信。 那你处心积虑就是想让这孩子亲手报仇？ 天意呀，天意。 16年来这养虎一患的滋味又如何？ 那也算不了什么。 我要你下半辈子度日如年，寂寞而死。 死？你和我最终都不过是黄土一抔，有谁又能不死呢？ 你深谋远虑，很了不起啊。 恭请圣断。 起驾回宫。 臣也叩请王上下旨。 这是你们的事儿，不是姑的事儿。你过来。 哎， 真像你爹赵硕呀，以后你还是姓赵吧。屠太尉，王氏凋零，没什么人才，这人给姑留着。 王上英明。 你不服？ 臣不敢。 你随驾回宫。程英，你智勇双全，卧薪尝胆，义薄云天，姑要将你的事迹昭告天下，让你成为晋国的榜样，名垂青史。 谢王上。 爹，干爹，那孩儿就先走了。 真是大逆无道，大仇无仇，这事无定啊。太尉，在下也敬你一杯如何？ 了断了吧。 多谢太尉16年的关照。 哇， 真棒。哎呀， 好过瘾，好过瘾 啊。我真的觉得尤其前一段的时候、 啊、 两个人就是激烈交锋、 啊、 就是哎，这个程英也很愤怒。 是的 啊，屠伯说我就是不来这个，你们这事跟我什么关系啊。 对， 这个其实你看 两代人这种理念上的冲撞还是表现得很 对。因为他这16年不仅是程英对他进行呵护和培养，同时屠岸贾也把他当成这个干儿子一直这么养大的。 对， 这时候突然间告诉你那是杀死你全家300多口的一个大仇人， 接受不了。 你要是 孩子怎么应贼作父、啊、互相伤害 太想咋地，是不是这意思？ 哎， 又到这根了啊！ 哎呦哎， 然后这个就是你像一个16岁的孩子，嗯、也许你虽然古时候吧，这个可能成人比较早，但是16岁让突然间接受自己这16年的生活，就跟一个 全部推翻 骗局一样，突然间发现满不这么回事了， 信仰崩塌 啊！对自己那么呵护的屠太尉，突然间是自己的绝世大仇人，这一下确实对一个小孩来讲可能很难接受，尤其在话剧舞台上，他只能用这个很短的篇幅由程英来告诉他，嗯、 对， 没有任何前一。默化的这么一个过程，让他慢慢发现屠岸贾的这种面目、 嗯、 这个时候你让他接受是很难的。 是， 所以我觉得林大导他在这个进行处理的时候也考虑现在的一种思维方式、 嗯、 跟原先这元杂剧这种打法还是不太一样 的，而且我觉得也更符合其实人性的光辉、 嗯、哎，对，其实你看就说这些改编啊、 嗯、 真的有很多这个剧本的改编各方面的这个改编，你会觉得其实做的挺棒的、 嗯、 但也有一些做的不是那么棒的你看咱说比较棒的东成西就， 当年这个当时是王家卫请这个当时谁呢？ 吉安嘛，英雄， 请吉安啊，就是这个来大家给他拍这部戏的时候呢，你就觉得一看就是跟金庸所有东西沾边 啊，对 对对对， 然后是满不那么回事儿，你看着还挺开心。 对对对对对， 他导演包括编剧有自己的思想在里面， 对对对， 他自己的东西 很精致，那个东西作品出来很精致啊。 嗯，然后呢，我们又看到呢，就是有一些改编呢也是非常不一样的，比如说根据这样本无天上霸唱这个张牧野他这个鬼吹灯的小说，寻龙诀大家这个评价挺高的，但是同期呢还有一个九层妖塔 啊， 这个就觉得说你就 差点意思， 本物把他已经告了。 啊， 霸唱说你这个对我这个原剧本的改变太大，已经对我 什么玩意儿， 对我这个 IP 造成了一定的伤害啊。其实你看，咱们要说到这个改编啊，尤其就是咱们说这个林大导的这次这个改编，你感觉和我们现在的一些思维方式，年轻人是有一定的一个就关联的。 对，其实它具备的就是当代年轻人的思想嘛，那个状态就是我要为我自己而活，我不是任何人生的附属品和延续。 对对 对， 其实 这其实是非常现代的想法， 也很符合这一个16岁的孩子突然听到这个情况的时候的一个正常的反应， 一个人类的本能反应， 其实 心智不成熟的本能反应 啊。其实你看，就今天节目开始， 但是在过去的礼教文化当中啊， 对对对对， 这个父为子纲，就是哪怕他自己有这样想法，可能这想法会被扼杀在摇篮之中。别人给我灌输的这个理念，尤其是我父亲给我灌输这个理念，这就是我人生的意义，他不会有个人意识的觉醒。所以现在能有这一段冲突出来，就证明着这是现代人的想法和理念。 对，您如果正常的话，就是长大了去复仇，他就回到了原来的这么一个逻辑循环 之下。对，就他在封建社会的那种父为子纲的这样的条件下是说得通的，但是在当下社会是说不通的。 所以说这种改变呢，我们觉得还是真的挺精彩。尤其这种冲突出现了，孩子不愿意去复仇，成英这16年一下化为泡影，于是自己冲上电来揭露这个问题，就是拼了，反正他老妹 千算万算万没有想到养出来这个玩意儿，他不按自己的规划走了， 对，你不按套路出牌， 对对对，哎呦，这16年白干了嘛。 先能说改编，咱们就是大豆相声，其实他们啊，就是子欣他们啊，就是真的聊到这儿，咱就想起想说一说，很多传统相声，这出良心话，咱全能继承下来已经不多了，还有一些老段子呢，还有很多的相声剧团呢，在不停的改编，不停的改编，它也要迎合现在去听相声的一些年轻人的心态。 没错， 你的很多里面的内容可能要跟现在大家所熟悉的一些网络语言， 没错， 甚至一些热点事件相结合。 这确实是这样。 你们改编有什么感觉？ 就是再传统的艺术，也是要服务于当下的观众的。 是的， 你不可能说一成不变的继承传统，但是这所有人都接受不了，没有用。就是没有生命力的继承。我们还是要继承一下，包括很多老先生看似是很传统的，但其实在当下那也是对他的前辈的一种改变，他也是在不断的创新的那种过程。 对，那你们 这是时代留下的印记吗？ 对 对 你们一般改编会从哪儿下手呢？大家坐屋里生憋啊，还是怎么？ 就是 一般就是一些不符合现在这些时代的东西。 对对对，像比如说啊，比如说传统的一段，随便举个例子啊，传统的一段白事会来说，现在的咱们再去白事，就这种出品已经不是那个节奏了，所以没人见过当时那个情况什么样， 对， 所以他就没有这种生命力， 是的， 所以是需要你，怎么说，做出一个改变，根据现在的状况去加入一些新的东西，是这样改变，就是类似这样的手法。 对，因为我们的生活环境、生活条件 在不断改变， 生活方式也在改变，理念也在改变，所以为了呈现更让当下的这些观众和受众有共鸣的话，我们必须要贴近当下这些观众他们的生活实际状况。 对， 那么过去的生活和现在生活有差异，我们就要做出这样的调整嘛， 得让他们听起来跟自己离着近。 对，就是， 再举个例子，比如说报菜名，前面会有很多，有三次是我去请你吃饭，请的是很好吃的东西， 我请你吃， 对，就请了很多东西，比如说府邸八宝大槽糕，这东西在现在已经不新鲜了，或者说过去可能吃顿饺子是很好的，过年吃一顿， 年了， 但是现在这东西听起来不香， 天天吃饺子， 所以这个作品就不成立了，所以你还是要变成更香的东西，比如说八级瑞拜，就是牛排，特级牛排，五分熟，一切带肉汁儿，你这加入新的东西给他们， 所以我觉得他们传承下来的东西是一种精神或一种情绪或者一种意识观念，就是这个东西是好东西，我要传承的东西就是让你听到这个东西觉得这个东西好，而不是好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因为每一个时代好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首先你要对这个东西有这个作品有一定的理解，它要表达是这个意思，你才能更准确的把它改变出来， 换的是外边的瓤，但是不是里面的糊， 是这个意思， 对对 确实确实啊、嗯、其实我们在说到这儿的时候啊，也是想提个醒，因为现在在网剧网大它没有这种比如上院线和开录电视台的这种体在就是体量限制的时候呢，百花齐放，什么都有，量特别特别大、嗯、一万集两万集十万个小时也可以随便往上挂、嗯、但这个时候呢我们有很多就是对于一些 IP 也好，我们以前了解的故事也好，它那改编呢有的时候不是特别到位， 为了博眼球很多时候、 哎、对，咱们差不多的时候呢改的时候呢稍微负点责任，别太糟践东西、嗯、让大家心情好过一些， 是这样是这样，对对对、啊、 好，那感谢二位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围读剧本， 谢谢， 也感谢所有的听众观众一起来收看北京青年广播带给大家的今晚有戏，也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嗯、 接下来您将收听收看到的是博虎点秋香，我是王哥， 我是郑来， 明天见。不如穿起洋装，改变形象。